机场的车站，你找个借口让我接受，直到视线变得模糊，整夜都闭不了眼睛。你与我之间有谁？依旧抽烟，比以往时候来得更晚一些，静静看你走，一点都不想。风再大又怎样？我要带你飞到天上去，为你付出那种相信你永远不了解，感觉那么甜，我那么依恋，相信那一天抵过永远，只是他们还不够单纯，手牵手一步两步三步四步往前跳，你却把别人拥在怀里，无论情节浪漫或多离奇，我的爱就有意义，我唯一爱的就是 就是你。